唉，总感觉大变将至，我那外孙恐怕没时间再绣珠粥和涟漪生娃娃了呀。也不知道进展怎么样了，我听他的意思好像还有点不愿意。 院长，要不咱们去找他吧，我觉得我说不定也能在那里讨个媳妇儿。我听神探打电话说，那里的男人都不用干活的。 这，你有点骨气行不行？ 我觉得挺好的呀。 哎，对了，你给李神探打电话，告诉他，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停用卫星电话，等他那边忙完，我们西北见。 巫师国度里，任小素正骑马溜达着，他发现自打从瓦杜兹出来之后，连自己随便溜达的时候都会有商队的护卫跟在附近。陈诚与安安两人还在进行抗压训练，任小素想了想，最终还是跑到他们的马车外，找到了他们的姨妈。 大姨妈你好。 中年妇人白了任小素一眼， 别以为巫师国度的人就不知道大姨妈什么意思，我叫陈静书，你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 哎，这样也好。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怎么，终于打算上车和我聊聊了？ 陈静书斜了任小素一眼。 我看你也挺清秀的，我挺喜欢。 任小素挑挑眉毛。 你如果知道调戏我的下场，一定会后悔说这些话。行了，咱们开门见山吧。你有没有发现这商队的问题？ 许多中年女人喜欢调戏精神小伙，也有许多中年大叔喜欢调戏清纯小妹，这大概是比较常见的事情了。但问题就在于，调戏其他精神小伙并不会挨黑狙子弹，但调戏任小素却有这样的危险。 当然有问题，这钱卫宁我们调查过，根本就不是皇家军队的退役圣殿骑士。 哦， 任小素来了兴趣，这些赏金猎人作为巫师国度的地头蛇，果然能够掌握更多的情报。陈静书看了他一眼， 表情不要太正经，商队的护卫正在偷偷观察咱们俩呢。 没事，他们最好不要发现咱们在聊什么，这也是对他们的生命安全着想。你只管说，我只是想知道如今巫师国度的局势罢了。话说这钱卫宁到底是什么人？ 钱卫宁是原先燃烧骑士团装甲骑兵旅的圣殿骑士，他甚至有自己的骑士侍从。你看这些商队护卫，虽然剑法不怎么样，但一个个马术极其精湛，我怀疑这都是他从装甲骑兵旅里带来的骑士侍从。所以你就应该知道，钱卫宁此行北上代表着燃烧骑士团的意志。 圣殿骑士其实是官职，他们的上级是圣伯克利骑士，下级则是圣燃烧骑士，这是燃烧军团的军职称呼。其他家族的骑士团也都差不多，比如诺曼家族的就是圣诺曼骑士、圣殿骑士、圣光明骑士，他们家族的骑士团叫做光明骑士团。装甲骑兵旅的主要作战武器是长矛与剑，他们负责的作战方式是快速冲锋后以强大的机动能力和沉重的铠甲来瓦解敌方阵型，所以这样的作战序列里，弓箭手甚至都不是标配。 不过这钱卫宁倒是有点特殊，明明是装甲骑兵旅出身的军人，竟然最擅长的是剑术，而且还是万中无一的神箭手，这就让我有些拿不准了。 任小素半天没说出话来，他沉默很久。 他这剑法可能是运气吧。 陈静书看了任小素一眼， 剑剑都直中眉心，怎么可能是运气？这世上天命之子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运气，你觉得他像天命之子吗？ 看来我就是天命。 你说什么？ 陈静书确实没听清任小素说的啥。任小素岔开话题， 伯克利准备对都铎和诺曼家族发动战争了，对不对？他们的实力够吗？ 光凭他们自己当然不够。 陈静书确定马车周围没有商队护卫才说道。 但很多家族其实早就对这两家不满了，巫师组织内部本身的利益分配就存在着历史遗留问题。 陈静书见任小素有些不解，便笑着解释， 诺曼家族与杜铎家族拿着黑色真实之眼的时间太久了，所以整个巫师国度的资源都得他们来分配，时间久了自然就会引起其他家族的不满。 拿着黑色真实之眼无非是施法更强悍一些，怎么还跟资源分配扯上关系了？ 陈静书摇摇头， 你没有黑色真实之眼，所以根本不会理解其中的奥秘，他的秘密只有那些持有过他的人才会明白，不然你以为诺曼家族和都铎家族为何能占据都城？ 说的好像你们赏金猎人组织就有黑色真实之眼似的。 任小素暗自腹诽， 我们虽然没持有过黑色真实之眼，但我们偏偏就知道它除了作为武器之外还有什么用处。虽然我们不确定你从中土过来有什么目的，但我觉得咱们还是平等合作比较好。我们能够提供给你大量的情报，而你需要做的就是配合我们的一些行动。 可以啊，大家互相利用吧。 或许赏金猎人们以为这场交易是他们利用任小素更多一些吧，但事实上主动权从来都在任小素自己手中。任小素驱马离开，离开之前他对陈静书说道， 我今晚就要带着梅哥离开了，不管钱卫宁是什么计划我都没兴趣跟他趟这趟浑水，所以咱们今晚就分道扬镳，然后跟特成见。 钱卫宁不会放你离开的，他需要一个巫师在商队里坐镇。 哦，那可由不得他。 这话把陈静书说愣住了，眼瞅着这近千人的商队里有一大半都是钱卫宁的人，就算面前这少年身体力量再强大，也没法从这数百人当中突围吧。任小素离开后，一名原本紧跟着他的护卫悄悄跑去钱卫宁身边， 大人，那亲随只是骑马闲逛，没有其他动作。 闲逛？难道真是个普通人？他都干了什么？ 主要就是和一个女人聊天打趣儿，那女人姿色还不错，我想他是起了别的心思。 哼，哎，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这种事情，不足为惧。好了，你回去吧，记住盯好梅哥。 好的大人。晚上轮值需要调整吗？这一片土匪横行，我感觉还是加派人手好一些。 哎，不用。 啊，也是，有您的建树，什么土匪也过不来。 钱卫宁顿了一下。 嗯。你说的没错。 傍晚，篝火旁边的两位绵羊人还在刻苦地学习着巫师语，满心希望自己抵达根特城以后买到真实之眼就立刻化身为巫师。任小素百无聊赖地等待着夜幕降临，他看向绵羊人， 你俩现在学的这句咒语是什么巫术？ 献地术。 李成果说完便继续练习发音了，似乎并没有搭理任小素的兴趣。而梅哥此时正在冥想，大概是在冥想世界里提升巫术的熟练度呢。要说梅哥也确实勤奋，甭管路上发生什么事情，冥想却是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每天最少六个小时以上。用梅哥的话说就是，既然没有更高等级的真实之眼，那就必须再勤奋一点。所谓勤能捕捉，只要勤奋，自己早晚也能成为大巫师。然后任小素当时问他，巫师国度的历史上有没有人手持白色真实之眼成为大巫师的？梅哥的回答是没有。这个问题问完之后，梅哥消沉了大半天的时间，不过好在他又很快调整了自己的情绪，并发誓自己一定要成为第一个手持白色真实之眼的大巫师。任小素本来都要心说，要不自己把橙色的真实之眼先送给梅哥吧，结果一听这誓言，任小素又暂时打消了馈赠的念头。 毕竟人家都发誓了，自己不能让对方食言，对不对？不过任小素在想，梅哥虽然傻白甜，但这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确实符合主角模板的人设呀。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时候任小素开始琢磨，自己虽然研发出来了中土咒语，但现在能确定作用的咒语就只有憨雅与恭喜发财。之前虽然对一名巫师甩了很多咒语，但追逐中任小素也没法确定哪个有效哪个无效。憨雅是敌人脚下会突然出现一个三米深的土坑，而恭喜发财则是陷地术，能用流沙将人陷于地下。说起来，任小素也该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巫术了，毕竟他还有90000枚熟练石等着用呢。现在他手持黑色真实之眼的情况下，虽然没有上千次练习就能顺利施展巫术，可不管是憨雅还是恭喜发财的威力都还太小了。这要是以后回了西北，大家问少帅，少帅你去那边学了什么巫术啊，结果自己随口一句咒语这刨出一个小土坑来，那不是丢人吗？按照梅哥所说，随着巫术的练习，巫术的威力就会越来越强大，但一个巫师一辈子也就差不多专精一两个巫术而已。任小素必须尽快找到自己最想要的巫术，然后用熟练石把这门巫术的威力给点上去。任小素的目光朝两个绵羊人身上扫去，想拿这俩人试试巫术，但他总觉得老是逮这两个人折腾不太好，于是悄悄掏出真实之眼，然后将目光又转去了钱卫宁那边。 祝你幸福。 钱卫宁此时坐在篝火旁边，正低声对自己心腹说道， 今晚你带领莫克斯先守前半夜，我则带其他人守后半夜，一定要小心，有情况了随时喊醒我。嗯， 好的大人。对了，您这段时间都没好好休息过，要不您今晚就先休息一夜吧，我带人守前半夜，莫克斯带人守后半夜。 不用，我精力还挺充沛的，你能有这份心就行了啊，我很感动。 说着钱卫宁的眼泪哗一下就流了下来，护卫当场就愣住了。 您这么感动的吗？ 任小素默默地观察着钱卫宁，当他把真实之眼藏袖子里偷偷说出祝你幸福的那一刻，任小素愣住了。说实话，他想象过这句咒语的用处，可能是突石术、火柱术之类的东西吧。毕竟任小素接触过的巫术也就那么些个，实在是视野限制了他的想象力。他是真没想到，祝你幸福对应的巫术是如此诡异。钱卫宁怎么会突然流泪呢？这巫术是个什么原理啊？可能是太幸福了吧。其实不光任小素懵了，钱卫宁自己也懵了。这钱卫宁17岁便加入燃烧骑士团，参加过的战斗也有十多次了，就算是身受重伤的时候他也没哭过呀。是有人对他释放了巫术吗？可钱卫宁泪眼模糊地转头看了一圈，唯一的巫师梅哥正冥想呢。他之前注意力一半都放在梅哥身上，所以他很确定梅哥没什么异动。而且问题来了，他确实没听说过有这样的巫术。圣殿骑士也算是燃烧军团里的高军阶了，不至于连巫术都不了解。看着钱卫宁满脸的泪水，心腹也有点感动了。自己只是让对方休息一下，对方竟然如此动情，上哪找这么真诚的领导去？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啊。 哎，大人，您不必如此感动，为您分忧解难，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钱卫宁倒也光棍，他虽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突然哭了的，但他为了收买人心， 并拍着心腹的肩膀顺势说道， 你要明白，你们跟着我这么多年，眼看着燃烧骑士团将名扬天下，咱们这一路扶持着这么走过来不容易啊，所以啊，想到你们的辛苦之处，我有点心疼了。 钱卫宁他们所在的位置就在任小素他们旁边，因为这些人要看住梅哥。任小素能听到钱卫宁说啥，所以当他听到对方这番话的时候，内心瞬间涌起了巨大的敬佩之情。别的先不说，这巫师国的人心眼是一个比一个多呀。 大人心疼我们，我们是知道的，大人您就别哭了。 也不知道这巫术到底有多么凶狠，眼看着钱卫宁都哭五分钟了，竟然还是一点停下来的意思都没有。 大人您别哭了，您再哭下去我也想哭了。这些年您像长辈一样照顾我们，之前跟伯克利家那小子起冲突后还是您帮忙出面摆平的，我们都知道您是因为替我们惹了他才被分配这么危险的任务。 那没事，你不用管我，我再哭会儿，我再哭会儿。 慢慢的，钱卫宁身旁的护卫们竟然全都开始哭了。这些人都是这货的骑士侍从，甭管钱卫宁想怎么利用梅哥，人家起码对下属一直都是很好的。于是这一哭，大家都想起这些年的辛酸往事来，一哭就止不住了。营地中其他人开始慌了，原本的欢声笑语渐渐停歇，然后默默地看着钱卫宁这边不知所措。有些不知情的人心想，难道出什么大事了吗？此时好些个护卫凑了过来，他们问钱卫宁心腹， 大人这是怎么了？ 咱们之前得罪伯克利家族那小子的事情还记得不？大人其实就是因为这事儿才被安排这次任务的，他为燃烧骑士团效力十多年，最后竟因我们落得一个敢死队的下场，哎，可能是太心酸了吧。 护卫们一听这话立马心酸了，赶紧围着钱卫宁恳求道， 大人您别哭了，咱们这次肯定不会有事的。 因为这群人都压低了声音的缘故，任小素也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了，但哭声却是止不住的。说实话，这群人都是很坚韧的，不然也没法在燃烧骑士团里待着。然而这么多年以来，大家不知道吃过多少苦，虽然都憋在心里，但并不代表苦难就不存在了。而且他们都知道自己这次北上之行的计划跟送死没有什么区别，现在自家长官又带头痛哭，所以就有点忍不住了。就像任小素猜测的那样，商队运输的橡木桶里确实不是葡萄酒，而是整整60桶燃料。他们要做的就是将这60桶燃料偷偷运到根特城去，然后全部点燃，连同他们一起焚烧殆尽。如果运气好的话，说不定有人能提前逃离，但是就算逃离了，也一样要面对都铎家族、诺曼家族的追杀。这一次任务大概就是他们战友之间的最后一次任务了，所以当下他们就像是提前做了一场生死告别，大家哭着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回忆着兄弟情、战友情，然后悲痛不止。渐渐的，梅哥也从冥想状态中脱离出来。 今天怎么回事？冥想世界里老能听见哭声，是我的冥想方法不对吗？ 哎，放轻松，不是你的问题。 紧接着梅哥便目瞪口呆地看向钱卫宁那边，一群护卫正围着自家长官抱头痛哭， 而钱卫宁一边泪流满面，一边劝大家别哭了，但他越劝，大家哭得越凶。说实话，这么一群常年混迹军营的精锐士兵哭成这样，谁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开始的。任小素某一刻心里还在犯嘀咕，难不成自己这祝你幸福的巫术还是个群攻技能？大概过了20分钟左右，钱卫宁的眼泪终于停了下来。 别哭了， 他妈的，哭成这样鲜花吗？啊！ 护卫们见长官都不哭了，也慢慢停了下来，除了有两个止不住抽泣以外，一切都慢慢恢复正常了。钱卫宁扫视周围，先是给大家做了一个解释。 大家不好意思啊，我们兄弟几个想起来一名死去的战友，所以内心有点悲痛。抱歉，打扰大家了啊。 任小素坐在篝火旁边，对钱卫宁认真说道。 死者已经逝去，生者还要好好的活着。节哀，祝你们幸福。 谢谢。 话音未落，钱卫宁以及他身边的所有护卫们竟再次泪流不止起来。任小素愣了半晌，忽然意识到这玩意儿还真能变成群攻技能啊。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只是他没注意到，不远处的陈静书神情变了，因为他知道自己所在的这个组织创始人不仅来自中土，而且同样能平白无故让人泪流不止。他把目光转向任小素，默默地观察着，似乎想要确定什么事情。陈静书对于组织的创始人印象非常模糊，不是他没有关注过，而是有人刻意将对方的信息给淡化掉了。组织外围的赏金猎人是不可以知道创始人的姓名的，倒不是说组织内有贵贱之分，陈静书的哥哥曾对他说，这其实是为了保护组织以及外围成员。很多人以为他们这批赏金猎人被巫师组织围剿的起始是他们杀了沃斯家族几百人，但其实他们被追杀的历史还要再往前追溯100多年时间，那时候他们还不叫赏金猎人呢。这是组织与巫师的新仇旧恨，他们隐姓埋名了100多年，也直到近几十年那段旧历史渐渐被人淡忘，他们才敢重新活跃起来。此时绝大部分巫师甚至不知晓这些赏金猎人与某个中土骑士罗素的关系，只当他们是新出现的王国不稳定一族。有些巫师起了疑心，但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赏金猎人就与中土骑士有关。他们也曾抓到过一些赏金猎人，却什么有效信息都没问出来。任小素若不是得到宫殿的线索提示，他也想不到这些赏金猎人跟人和有着什么关系。这个组织里的领导者在某个时间段对组织的传承进行了新的调整，以至于只有少数领导者才知道他们为何而战。但是大家对创始人总会有些好奇，陈景书小时候就总会缠着他的爷爷询问前辈们的故事，而他爷爷因为宠溺他的关系，所以就给他讲了一两个关于创始人的趣事，例如对方能让人泪流不止。一开始陈静书以为爷爷所说的流泪大概就是男人听了会沉默，女人听了会流泪这种流泪，但经过爷爷纠正解释后，他才明白让敌人莫名其妙的流泪是创始人的一种特殊能力。陈静书曾经对此还有些哭笑不得，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诡异的能力啊？然而就是此时此刻，这个诡异且奇葩的能力忽然出现在他的面前。钱卫宁可能也会觉得有些莫名其妙，这也不是巫术，自己怎么就突然泪流不止了呢？在场的唯一一个巫师也没有施法呀。 也许是眼睛突然酸涩导致，也有可能是自己换了眼疾，或者是睫毛掉进了眼睛里，都有可能。而其他人痛哭的原因他也理解，大家都知道这个任务执行下去没人能继续活着，但最近所有人都对此避而不谈。恐惧与信念在心中压抑太久，确实容易因为一点小事而溃堤，所以钱卫宁也没有想太多。不过陈静书却知道，那位创始人并不是巫师，而对方又确确实实掌握着这种诡异的能力。中土少年，诡异的能力，仿佛一切都结合到了一起。陈静书忽然意识到，那个叫做任小素的少年跟他们的关系或许要比想象中还要复杂亲密。不过任小素此时并没有关注陈静书他们的反应，他只是惊奇地发现祝你幸福这四个字只加了一个闷字，便从单体攻击变成了群体攻击，这绝对算是一个意外惊喜了。身经百战的人都应该明白，对敌时如果能让敌人泪流不止，这就已经足以成为制胜的关键。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任小素最欣喜的地方在于这巫术还能制造一种把敌人打哭了的效果。以后他再出去宣扬战绩，就可以说我把谁谁谁打哭了，想想都觉得非常吃惊。你想啊，打哭得是什么概念？那一定是战斗力碾压，完全摧毁了对方的自信心，而且还让对方感到羞愧与沮丧，才能把对方打哭吧。别人乍一听你把谁谁谁打哭了，首先会觉得你牛逼，然后再往深处想，竟然还能分析出一点小细节。任小苏想到这里都差点乐出声来。他抬眼朝钱卫宁看去，此时钱卫宁等人都已经彻底懵了，刚刚收住的情绪再次开始迸发。任小苏有心想上去安慰一下，但也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安慰比较好，而且他现在也凑不过去了。只见钱卫宁等人身边已经有许多不知情的行商旅客围过去让他们节哀了，只要当场死个人，大家说不定还会出点份子钱。倒不是大家同情心泛滥，纯粹是现场悲伤的气氛太浓厚了。任小素身旁的梅哥怔怔问道， 出什么事情了吗？我错过了什么？ 对于梅哥而言，他只是在冥想世界里待了一会儿，等他听到哭声脱离出来的时候，这个现实世界就已经变得有些奇怪了。 你在冥想世界里能听到他们的哭声？ 嗯。 你这冥想世界的隔音不怎么样啊。 梅哥当时就惊了，旁边这么多人哭成狗了都，你怎么就关注冥想世界的隔音效果？只是还没等梅哥开口说话呢，却听夜幕中有锐气的破风声袭来。任小素猛地将梅哥拖离篝火旁边，梅哥坐在地上骤然被他提住领子向后拖去，整个人就像是一具大型玩偶似的，浑身上下都不受控制了，包括脑子。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这是怎么回事，紧接着却听一哆的一声，一只箭矢竟硬生生定进了梅哥刚刚坐的地方。箭杆还在颤抖，整个箭矢竟是没入泥土三分之一，这便足以看出箭矢射出时的力道有多么恐怖。 喋血，是铁胎功。 铁胎功全名是铜胎铁背功，由金属与竹木金角混合的压层复合功。这种听起来就很彪悍的东西通常是大型战争不可或缺的冷兵器之一，一般都是天生神力的将士携带。只是一瞬间钱卫宁便明白，来者一定不是寻常土匪，而是和自己一样来自某骑士军团的正统骑士，最少也是圣殿骑士级别的人物。钱卫宁快速组织着护卫躲在马车掩体后，他们必须先保住自身才能寻找反击的机会。钱卫宁的吼声不断传出，而那夜幕里有一个壮硕的人影犹豫了半晌。 他们哭什么呢？ 就在这夜色中，突然袭来的敌人原本是要快速逼近营地的， 但他们此时此刻却站在风中，发出了来自灵魂的质问，他们哭什么呢？不止发声者一人疑惑，而是所有奔袭者都在疑惑。明明刚才那一剑并没有成功啊，明明的营地里一个人都没死，这才哪到哪儿啊就开始哭了。这突如其来让人惊诧莫名的哭腔，甚至让他们开始有些惊疑不定了。奔袭者开始思索，自己的计划是不是遇到了什么意外？今晚的宿营地在开阔地，营地周围50步之内全都一览无余。奔袭者之前悄悄闲行过来，花费了许多时间观察营地。虽然钱威宁等人在哭，但其实仍旧有护卫坚守在放哨岗位上，而且这护卫的数量足有30多个。想要在商队无法察觉的情况下靠近营地是不可能的。魁梧汉子思索再三，最终才选择了声东击西进攻方案。之前那一件汉子是眼见没法偷袭，便直接以打草惊蛇的方式惊动营地里的所有护卫。那时他们在暗处，营地篝火通明，正好方便他们观察护卫的分布。他这么做是要看看营地里到底有多少可堪一战的护卫。另外要是能直接杀了目标梅哥，那当然是皆大欢喜，这些人都是为杀梅哥而来。但结果让他有些意外，那一箭飙射而去之后，汉子忽然发现那营地里似乎有一大半都是军人。短短时期之间，那些营地里的护卫以及护卫伪装成的行商旅客，竟是一个个以规避弓箭的匍匐动作爬到了掩体后面，行动非常迅速，迅速到汉子几乎以为是自己中了埋伏。这种情况有点诡异，然后他们又听见那混乱的哭喊声，眼前的一切便显得更加诡异起来。不得不说，这情况确实让人有点没法理解，不怪他们多想。 是不是被咱们吓到了？ 哎，不可能。 为首的那名魁梧汉子很快恢复了正常。 那营地里的士兵少说也有400多人，而且一个个训练有素，怎么可能被我们吓哭啊？你看那哭着的汉子，光是看了一眼箭矢没入土地的深度就能判断出铁胎功来，寻常人哪有这么敏锐的观察力啊，逃命还来不及呢。 听到这话，大家再次陷入沉思，那对方哭什么呢？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大人，为何此处有这么多人护卫着梅哥呀？家族给的情报说这就是一支正常的商队来着，但你看营地里明显不正常，护卫多也就算了，竟然还都扮成商人之类的闲杂人等，分明就是等着伏击我们呀。 为首的魁梧汉子陷入沉思，确实如他手下所说，这支商队里的一切都显得很不正常。梅哥是一个边缘的小巫师，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一口气雇佣这么多训练有素的士兵？所以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按原计划进行，王耀阳，你带队进行弓箭压制，其余人跟我绕路偷袭，今夜务必杀掉目标人物，找出惹怒家主之人。 魁梧汉子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这次任务他们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在出发之前，家族那边已经传来消息说家主非常震怒，虽然他们也不知道是谁惹了家主，更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惹怒的家主，但对他们而言，主辱臣死是骑士应有的精神，如果他们没法杀掉梅哥和惹怒家主的人，那他们也就不用回去了。他们已经向神明起誓无法反悔，也不知道他们如果得知了任小素是用树枝戳了他们家主的鼻孔，他们会怎么想。说话间，魁梧汉子已经向左侧狂奔而来，黑暗中数十名汉子尾随其后，他准备快速突围找到梅哥。如果有一个戴着白色面具的黑脸人出现，就把目标转移到这个人身上，对方在保护梅哥，自己去杀梅哥，对方一定会出现。 这个描述其实汉子之前没有听得特别明白，什么叫戴着白色面具的黑脸人？但家族负责传信的人说，你见到的时候就明白了。营地外人影绰绰，营地里秦卫宁躲在马车后面摸出了自己的弓箭，并不停地哭着指挥护卫布防。此时秦卫宁如临大敌， 铁太公都出现了，这些人一定是冲着我们来的。 大人，您之前不是说梅哥也有仇敌吗？会不会是他招惹来的敌人？刚才那一箭可是射向他的呀。 不可能，那梅哥不过就是个小巫师，何至于让对方出动如此精锐的骑士？对方的军阶恐怕比我还高，人数也未必比我们少，杀梅哥哪里需要这么强悍的兵力？所以这些人一定是提前知悉了我们燃烧骑士团的北伐计划，所以想要阻止我们这支商队北上，煞星商的恶名他们不想背，所以就要嫁祸给土匪。 那咱们怎么办啊？ 杀！此时设计燃烧骑士团的计划，记住，等杀得差不多了，一定要留活口，我要审讯他们。 您的意思是？ 我要知道他们从何处得到的情报，我还要知道他们准备如何应对我们的计划，这样我才能将消息准确无误地传递给骑士团。 心腹迟疑了一下， 大人，不然我们借机离开吧，我们杀掉他们一批人后把他们的尸体伪装成我们的，让伯克利家族以为我们战死了，然后我们去北方的城镇讨生活，或者占山做强盗也行啊。家族派您来送死，您真的甘心吗？咱们只是得罪了一个纨绔子弟而已，家族竟要置我们于死地呀。 却见钱卫宁一巴掌扇在了心腹的脸上。 不记得你我加入骑士团时的誓言了吗？战死就是你我最好的归宿。家族可以背叛我们，但我们不能背叛燃烧骑士团的荣耀。 大人，您哭着说这些话真是太有感染力了。 此时梅哥后背紧紧贴着马车，他剧烈喘息着对任小苏问道， 你一直都在隐藏实力对吗？ 你的命重要还是答案重要？ 命重要。 梅哥是傻白甜，但这指的是他为人处事方面太容易信任别人，并不代表他真的很蠢。这一路上他也在思考很多事情。第一次，任小素在火柱术释放之前救了他，第二次则是在铁胎宫的箭矢到来之前救下了他。铁胎宫这玩意儿是什么东西？他光看看钱卫宁那泪流满面的严肃表情就大概明白了，还有那深深插入地面的箭矢，这要是射到他身上，恐怕他整个人都要被射穿的。面对这种弓箭，若是不小心防备，就算他有巫术也一样不好使，毕竟巫师并没有那么快的反应速度。可是任小素就像是总能未卜先知似的，提前将他从生死危机中拯救出来。一次或许还不能说明什么，但次次都这样的话，梅哥就必须深思一下了。首先他要思考的是，当初任小素被他用地缚之术捆住的时候，可没有展现过如此超越常人的战斗意识。是他梅哥出手太快了，导致任小素反应不过来吗？不是。那既然不是他的原因，那就是任小素的原因了。回忆着过去这段时间的种种，梅哥总是感慨任小素就算被人追杀也毫不慌乱，也总是感慨自己这位亲随太喜欢吹牛，仿佛这整个巫师国度就真的没有人是任小素的对手一样，甚至吹得自己都快信了。那是不是就稍微有点惊悚了？梅哥忽然觉得有点接受不了了， 在他心里，这明明应该是个充满奋斗精神的成长励志故事，自己这个小巫师带着小心髓咸鱼翻身走上人生巅峰。结果一转眼，如此和谐的画面就突然转向了惊悚。梅哥一边贴着马车躲避弓箭，一边偷偷用余光打量着任小素，却发现对方面对这种程度的敌袭依然是毫不慌张的样子。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本来就打算今晚带你脱离商队的，我还在想怎么吸引钱维宁注意力呢，结果这就有人上来帮忙了。不过我现在反而不太想走了，你老实待在这里等我通知。 任小素之所以不想走了，实在是因为钱卫宁这批人简直太适合他实验巫术了，而且对方本就想利用小梅，自己利用对方也没什么心理压力啊。 那你觉得钱卫宁他们能打过对方不？ 肯定能，对方也就100多号人，钱卫宁这边足有400多，双方的实力是完全不对等的，所以这群人来杀的是你，是没有想到自己会一头撞在钱卫宁的计划上。 可我看钱卫宁等人泪流不止，这指挥官都哭了，还能有啥希望？ 怕啥？这不是还有我吗？ 这一次，梅哥不说任小素是在吹牛了。此时，钱卫宁感觉自己真是倒霉催的，那眼泪不断的涌出，搞得他视线都模糊了。想要看清楚外面敌人的动静，那就得不停的擦眼泪才行，这不是白下了他的箭术？某一刻，钱卫宁自己在想，是不是自己内心里也有着一丝被当作弃子的悲伤，所以才会泪流不止。但不论他怎么调整情绪，都无法止住眼泪。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外面那群汉子射箭的频率极快，一看就是神射骑兵旅的精锐了。他们这群装甲骑兵旅的，在箭术方面确实比不过对方。而且，敌人在暗处，他们却在明处。营地里的篝火让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对方的视野之中。 大人，要不咱先把篝火弄灭吧，不然这样被人瞄着打，太被动了。 中了助你们幸福巫术的护卫也就是20来个，剩下的护卫还都有行动能力。秦卫宁抹了一把眼泪。 不行，咱们近千人的营地，40多堆篝火，等你去把他们全部熄灭，也已经被敌人射成筛子了。 那咱们怎么办啊？刚刚李玉霄说他看到外面人影攒动，好像有人绕到东边去了，咱们在那边的守卫力量有点薄弱，得增派兵力过去啊。可是现在西边都被敌人的箭矢压着，根本动弹不得啊。 这时候只能看我的发挥了。 这话把护卫们说得一愣，却见钱卫宁突然闭上了自己的双眼，然后摸起身边的长弓与剑。有人想说什么，却听钱卫宁嘘了一声，示意大家不要说话，而且钱会长的耳朵还在一下一下的抖动着。护卫们顿时震惊了，他们跟随钱卫宁这么多年，也没发现自家这位圣殿骑士大人竟然还有听声辨位的能力。下一刻，钱卫宁似乎已经闭眼寻到了敌人的位置，他果断从马车后面闪身而出，并开弓将箭矢射去自己判断的方向。刹那之后，夜幕中骤然传来了敌人的惨叫声。护卫们这下全都震惊了，刚刚钱卫宁闭上眼睛的时候，大家其实心里并没有抱多大希望，只觉得他只是想试试运气，结果却没想到这一箭真的能中。 大人，你这一手为何藏了10来年啊？以前也没见你显露过。 大人以前负责的是冲锋陷阵， 哪里用得上射箭这种技艺啊？ 说完，一群人崇拜地看向钱卫宁，钱卫宁自己则闭着眼睛。 其实，我也刚刚发现我有这一手。行了，我来应付这群弓箭手，你们去支援东侧。 这会儿，外围的弓箭压制已经弱了许多，护卫们带着对钱卫宁的崇敬心情奔向东侧，所有人都在心里把这位钱会长奉为了绝世高手。只有任小素没好气地看着钱卫宁，刚刚这货闭着眼睛射的一箭差点偏去姥姥家了，就连老许那身手都差点没接住这货的箭。此时此刻，任小素忽然想到一个事情，既然自己有心让梅哥来当大兴西北分部的部长，那自己何必把好名声便宜了钱卫宁，而不是现在就给梅哥造势。任小素看向梅哥， 我来指方向，你就只管丢你的火球术，懂了吗？ 我看不清敌人在哪儿啊，而且我火球术威力太小了。 任小素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你只管丢火球就完事儿了，放心，必中。 当任小素这话说出口之后，梅哥突然惊愕地看着任小素，然后再惊愕地看了看钱卫宁，仿佛在一瞬间开窍了似的，想明白了许多问题。 别东张西望的，尤其是别往钱卫宁那边看。 那神箭手的称呼也是你整出来的？ 这时候梅哥心中的震惊已经开始渐渐转变为无力，他都不确定自己这到底拐回个什么人物来祸害巫师国度了。 你别管那些，只需要你嗷嗷乱叫的发着小火球就行了，我给你指方向，别发射错了。 梅哥委屈巴巴地说道。 啊，这么简单？ 对，就这么简单。你想啊，你是巫师，这商队里明明你的实力最强，明明你应该有实力把钱卫宁这种普通人吊起来打的，结果你一直坐在马车后面，算怎么回事？ 梅哥更加委屈了。 这不是你让我躲在马车后面的吗？ 之前第一波第二波土匪来袭的时候，梅哥好几次都想起身释放巫术协同作战的，结果都被任小素给硬生生按住了。这可不怪他梅哥不作为，实在是他力气没有任小素大呀。也不是他梅哥柔弱不懂反抗，就任小素那力气，整个巫师国度谁被按住坐呢都站不起来啊。 你就说放不放小火球吧。 放。 好。 任小素从马车之间的缝隙中指着一处黑暗对梅哥说道， 就那个方向，看见没，现在就释放小火球。 梅哥也是激起了血性，手握真实之眼便吟唱起了咒语 Fire。 下一刻，一枚拳头大小的火球骤然在梅哥身前凝聚，而后慢悠悠地飘向夜幕之中。黑暗中，某位弓箭手突然感受到了危险，他看到火球的刹那便是心中一惊，巫师出手了。在巫师国度的属民眼里，甭管与多少巫师打过交道说过话，这个群体依然是神秘而又强大的，所以当火球术出现的时候，甭管这火球有多强，速度有多慢，弓箭手下意识便选择了躲避。以弓箭手的速度，其实相距50步想要躲开这么一枚小火球还是没啥问题的。然而还没等着弓箭手跑开，他便忽然感觉自己领子后方有巨力传来，待到弓箭手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已经被一个黑色的影子给硬生生提了起来。老许在黑暗中为了不引起所有人注意，便将所有衣物与面具全都脱了下来。在夜色中，老许的黑色身躯与昏暗的光线融为一体，没人发现他是何时靠近过来的。有时候连任小素都会忘记，老许的本名其实叫做影子。所谓影子，本身便是这夜色中的一员。只见老许将那个想要逃跑的弓箭手提来，然后就像是拳击陪练似的举着自己的护具等待着火球术的到来。弓箭手这会儿都已经疯了， 明明他是能够躲开火球术的，明明那火球术的速度比弓箭慢上许多，可他现在被人提着根本无法闪躲，硬是被人拿捏成了活靶子。可弓箭手就想不明白了，你明明都已经前行到我身边了，而且战斗力又如此生猛，那你直接弄死我不就好了吗？干嘛多此一举？来不及思考这些了，弓箭手当场便要呼喊其他掩体后面的同伴支援，然而还没等他开口，老许的手刀便已经落在了他的颈部大动脉上，把弓箭手打晕了过去。这时候火球术终于到了，任小素心中松了口气，然后控制着老许将弓箭手心口送到火球术上。只是让任小素意外的是，这火球术忒弱了点，眼瞅着这玩意儿打在弓箭手身上，顶多制造一点烧伤，对方竟还是好好的喘着气呢。没办法，老许一拳锤在火球术之前的落点上，硬是给弓箭手给锤得吐血身亡了。任小素振奋地看着梅哥，虽然这个过程复杂，但结果却是极好的。 来，第二枚。 慢慢的，黑暗里的弓箭射出的频率在快速降低，有些弓箭手已经发现了端倪，知道这黑暗里有隐藏着的强大敌人。有人小声呼喊着撤退，结果却被老许一一打晕过去，然后扔在脚边等待梅哥的持续施法。为了不让钱卫宁那边发现端倪，老许甚至还得一边举着昏死过去的弓箭手，然后一边用手劲甩出箭矢压制钱卫宁。钱卫宁等人的流泪还未停止，他只是觉得有些不对劲，怎么自己开弓射箭都听不见哀嚎声了呢？难道是自己的箭术不灵验了吗？不应该啊，自己是神射手呀。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